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是10月4号，十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呢？每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都会和您说一个和十一健康有关的小贴士，同时还会为您介绍一个跟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有关的健康知识。那今天的节目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十一健康，叮一下会有哪些健康小贴士带给您呢？ 您可记得把弹力袜穿上，要不然坐飞机十个小时，您的静脉曲张腿可受不了。 爸，您的高血压的药都带好了吗？一早一晚可别忘了吃啊。 老公，把你和儿子的运动鞋都找出来，明天咱们爬山，这鞋不合适可容易伤膝盖啊。 十一来了，出游来了，为了健康出游，您都做好准备了吗？健康出游大学问，生活叮嘱小贴士，健康加油站十一特别节目，十一健康叮一下，祝您出游顺利，平安归来哟。 叮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叮一下。 哇哦，不错呀。 健康大学问，生活小贴士，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十一健康叮一下。在今天的十一健康叮一下，我们要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创口贴的使用。在十一的出游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啊都会由于不小心有摔伤、磕伤和碰伤的情况，这个时候该如何应急处理呢？相信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掏出一个创口贴，把创口赶快密封起来。其实啊，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需要看情况而定。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创口贴吧。创口贴又叫做本扎氯胺贴，俗称止血膏药，主要是由胶布和吸水垫组成，它具有止血护创的作用，可以吸附创口的渗出物，起到干燥创口的作用，但是它不具有消炎和杀菌的作用，因为其透气性差，还有诱发感染的可能。它适合创口较为表浅，还有创口整齐干净，出血量比较少，不需要缝合的小创口来使用。就像刚才介绍的，因为创口贴不具有消炎和杀菌的作用，创口整齐干净，出血量比较少，不需要缝合的小创口来使用。就像刚才介绍的，因为创口贴不具有消炎和杀菌的作用，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创口贴在贴之前啊，必须要用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充分的把伤口清洗干净，之后呢，再用碘伏消毒之后，再贴上创口贴，才可以有效的防止感染。创口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志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吧。 第一，不能太紧，尤其手指或者远端的肢体会造成一个缺血坏死的情况。前阵子有一个报道，就勒得很紧的小孩的手指就坏死了。 血液不流通了。 对，就过两天就发黑了。这个呢就说明创可贴使用的不恰当。第二呢，创可贴呢是临时的止血和压迫止血的功能，不是一个长期使用的东西，所以呢并不能一下裹上去之后一两天不动了。第三呢，就是如果创伤比较大，另外 尤其是您那个窗面没有彻底的清洁之前，您用了创可贴非常容易感染。 听完之后您有没有吓一跳呢？原来自己用了这么多年的创口贴，很有可能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刚才李主任也提醒大家，创口贴只能够应急，那么应该多久更换一次呢？虽然方便，对于一些小伤口有很好的止血和保护作用，但是创口贴并不是万能的，更不应该长时间使用。如果伤口不透气，处理不当，或者一直不更换创口贴，都有可能会加重伤口的恶化。因此创口贴最少每天更换一次，以免皮肤毛孔长时间的阻塞，出现皮肤的局部透气不良导致不适。使用创口贴之后，还应该注意观察一下伤口的变化，而且应该定期更换，这样才能够很好的防止伤口感染化脓。如果贴上了创口贴超过24小时，发生了伤口的疼痛加重，甚至有分泌物渗出的情况，就需要及时的打开检查。如果发现了伤口有红肿、渗液等一些感染的现象，就应该立刻停止使用创口贴，及时去医院进行诊治。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助力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三减三健，说的呀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减盐、减油、减糖，还要有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和健康骨骼。为了不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三减三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的相关内容。今天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如何健康骨骼。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的主任牛国卫，他会给您讲解一下健骨防疏松。今天您动起来了吗？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北京市2017年度的健康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市户籍居民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2.15岁。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副健康的骨骼是长寿的重要保障和支撑，而适量的运动就能起到提高骨强度的作用，有助于延缓肌肉和骨骼衰退的健身操您会做吗？运动锻炼都是肌肉，和骨头又有什么关系？运动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该不该越疼越走，越疼越练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牛国伟，和您聊聊健骨防疏松。今天您动起来了吗？ 最喜欢我炙热的火力，向着我靠近。 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拉开今天节目的序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的主任牛国卫牛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骨防疏松。今天您动起来了吗？首先要欢迎牛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牛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非常欢迎牛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因为牛主任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受欢迎，好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说牛主任说的特别特别的实在，而且 谢谢大家。 牛主任最重要的是每次来节目还会教大家一些特别简单和实用的锻炼方法。 对， 在今天节目当中咱也别例外，依然有一些小的方法、小的运动技巧要教给大家伙。 可以可以， 好， 咱们按照惯例是吧？按照惯例。 我们不仅跟大伙儿这个讲讲到底怎么通过运动来预防骨质疏松，甚至治疗骨质疏松，还得教大家到底怎么动才是科学合理有效的。那牛主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先想问一问您，其实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运动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啊，不是特别了解。大家总觉得运动锻炼的不都是肌肉吗？它为什么对于骨质疏松也会有这种预防甚至治疗的效果呢？ 有这么几个词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啊，骨肉相连。 嗯。 轻如骨肉， 嗯， 砸断骨头 连着筋， 还连着筋，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叫骨软筋酥， 啊，你看这么几个成语或者俗语是吧，相互之间它都印证了都是骨与肉之间的关系吧。 嗯， 那骨肉一家亲嘛，是吧，骨肉说明骨和肉他们是有一种内在的紧密的相关联的。 嗯， 相关联的，用我们的中医的理论来说呢，就是筋束骨啊，就束缚的束。 嗯， 筋束骨，骨可以张筋，骨呢可以把这筋呢给它撑起来。 嗯， 然后呢筋含骨，哎，你看左右前后内外都已经说清了。 嗯， 啊，筋含骨，也就是说筋可以滋润涵养骨骼。 嗯， 同时呢还有束骨养骨之功效，啊，这是中医的理论。我们不说那么多的知乎者也啊，但是我就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期题目就是从骨和肉谈起。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通过日常的这种运动锻炼，在我们强健了肌肉的同时，其实对于骨头肯定是有好处的。 太对了，这个就愿意和这个曹宇做节目啊。这基本上就是一点就通，是吧。嗯，我估计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也是一样。其实在这里我再给大家说一组这个说一个这个2015年的运动防治骨质疏松的专家共识。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呀，运动的应力作用。运动，你看我们的这个人呢，骨骼啊，201块骨骼， 嗯， 其实它是彼此之间是不相连的。 嗯， 对吧，你看我说到这块，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对啊，我们的骨头怎么在一块啊，传一块，那不是。你看我们有这种经验啊，有时候我们去一些这个看打开的骨木，那些肉都没了。 嗯， 你看那骨木散在的206块骨头，它是不是都一个一个都是散， 都是分开的， 都分开的吧，散状的。嗯，而我们人在座的您和我还有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为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呢？ 嗯， 这整体是谁来把这206块融为一个整体呢？就是我们的肉。 哦， 这个肉包括肌肉，包括韧带，包括肌腱。 嗯， 而它这一勾，这样一来呢，软的筋和硬的骨骼它们之间相互一勾结，这种勾和结是一种生理上的啊，是这样一勾结以后，你看我们的胳膊也能伸直了，腿也能 动了， 关下去了，胳膊这个腿啊都能动起来了，你就变成一个活的了。 嗯， 啊，这就叫活物，活物活的，你骨和肉必须融为一体才能叫活。啊，在这里你看啊，你通过运动，因为骨的内外表面啊覆盖一层结缔组织，我们称之为叫骨膜，它分为呢就是内外两层。你这骨骼在牵拉的时候，肌肉在运动的时候，肌肉收缩不牵拉我们的骨骼吗？ 嗯， 使这两层它内外的膜产生一个电位差。 啊， 这种电位差呢往往都是负电荷，而我们吃进来的这些钙， 嗯， 到体内是变成一种离子。 嗯， 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化学的这个知识都知道，钙离子是一个正电荷。 嗯， 它的一负一正不就相吸？ 得想办法把它留住才行。 对，你吃进去以后，你不想办法给它留，那就是酒肉穿肠过，你什么也留不下了。 对，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让牛主任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如何正确的运动，还有哪些方法可能运动起来对于我们预防骨质疏松、治疗骨质疏松是更加有效的。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牛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牛主任从深入浅、从浅入深的给我们讲的特别明白，告诉我们运动锻炼肌肉的同时，其实对于骨头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好处。 对， 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钙质更快的沉积在我们的骨头当中。 嗯，对， 吃进去不白吃，能让它留在我们体内。但是啊，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有朋友就在担心， 嗯， 说如果年纪已经大了，骨头已经脆了，也就是说已经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发生，这时候再运动的话，会不会不动没事儿？这一运动反而骨头受到了压力，嘎嘣断了，这可怎么办呢？ 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大爷大妈可以说对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这认知它不是很全面。 嗯， 他光是看到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表面现象。 嗯， 其实他没有看到这个骨质疏松更深层的东西。 嗯， 深层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肌肉。 嗯， 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是不是要强健我们的，无形中肯定就是你运动过程中能够促使我们的肌肉的血循环加快。 嗯， 肌肉的血循环加快了，你的肉就会变得质量高。 嗯， 你的这个肉的血循环加快，同时你对的你的骨骼的血循环也会加快。 哦， 你这一加快以后，我们看似是加快，我其实我们专业术语叫新陈代谢。 嗯， 它就快了。你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人的骨骼中有一个好人，有一个坏人。 嗯， 啊，我们的骨骼中的好人叫成骨细胞。 嗯， 还有一个坏蛋， 破骨细胞。 叫破骨细胞，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是吧？啊，成骨细胞是破骨细胞。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了三十岁以后，我们体内的这个破骨细胞就坏蛋， 嗯， 就是逐年的增多。 嗯， 而我们的成骨细胞的好人呢，他就赶不上了。 哦， 你这个会就相当盖房子一样。这个成骨细胞是负责砌墙的， 嗯， 而这个破骨细胞是负责拆墙的。这样呢，你就到老了以后，拆得快， 盖得慢， 盖得慢，怎么办？出现这么一个剪刀差，这就开始把你年轻的时候盖的那些墙、那些大厦、这些破骨细胞也开始拆了 啊、哦！ 这就叫骨量流失，这也叫骨质丢失，最后你就是骨质疏松患者。怎么办？嗯、我们加强。成骨细胞， 嗯， 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无意中就等于给成骨细胞的助了一臂之力， 嗯， 所以说虽然你老了老了，我们成骨细胞很活跃，这样一来呢，破骨细胞你拆得快，我盖得也快， 嗯， 这样一来就让我们的骨量慢慢的丢失， 嗯， 当我们能够活到刚才我们提到的 82.15 岁，这是我们北京市民的一个期望寿命， 嗯， 到那时候的时候您的骨骼还杠杠的， 嗯， 那就叫厉害。 所以说其实就像牛主任说的，这个有我们骨头当中的这个成骨细胞好人，也有这个坏人破骨细胞、 嗯、 我们怎么能让他们的这个视力相对来说是平衡一些的？这个时候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的衰老，我们没有办法抗拒这个自然规律、 嗯、 成骨细胞肯定是越来越少的，数量少了没关系，咱得让它动作快一点，麻利一点手脚、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运动来锻炼它。嗯， 这些运动呢，就是我们经常的大爷大妈跳跳广场舞， 嗯， 非常好，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每天餐后呢，在这个街边公园我们这个遛弯， 嗯， 这也都不错， 嗯， 但是如果常年的采取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称之为叫太单一了 啊、哦。 其实大爷大妈们，您能不能再加点力量？ 嗯， 我这么说您可能理解不了，也就是说呢，咱们举不起来那个。哑杠铃了， 嗯， 我们能不能平时在家里举举咱家那个锅， 嗯， 举举咱家锅举不动了，咱举举咱家那个矿泉水瓶儿行吗？ 嗯， 矿泉水那当然得搁好了啊，里面全是水。其实这些东西啊，在我们生活中都可以称之为我们的在负重练习的一个，它就做一个配送 啊。也就是说在负重的这个练习当中，其实更加有助于我们整个肌肉的锻炼，然后骨骼的锻炼。 这种我们叫抗阻运动，专业我们叫抗阻运动、 嗯、 抗阻运动对这种预防骨质疏松有特别可以叫奇佳的效果， 嗯，事半功倍的效果 啊，有奇效。 嗯，但是有一些朋友会担心，我这年纪已经大了，可能我这个骨质疏松去医院检查，这个指标上已经显示， 嗯、 哎呦，显示了骨质疏松 啊， 挺严重了。他就说，这个牛主任再让我举一些比较重的东西，会不会我不举还没事儿，我老举，超出我骨头的这个强韧度了， 对， 反而给我举折了呀。我是不是只能轻轻的一步一步慢慢循序渐进才行？ 对，您这个词用的非常准确，就是告我们大爷大妈，就是循序渐进。今天呢，我举举矿泉水，是吧、 嗯？ 明天呢，咱们就可以举举矿泉水里头，把水喝完了以后，我们灌点沙子， 嗯， 对吧？ 稍微重点， 要重一些吗？对吧？再过一段半年以后呢，我能不能举完咱家那两个吃完那个5升的那油桶啊？ 哦， 对不对啊？5升的油桶，我们少放点水嘛。 嗯， 你这都是力量，一定要记住是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 嗯，也就是说，没有运动习惯，今天听完节目之后说，哎呦，为了预防骨质疏松，治疗骨质疏松，好，20斤的哑铃，我今天开始吭吭开始举吧。如果已经骨质疏松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时候骨头承受不了这么大压力。 对，在肌肉的这种爆发，在肌肉发力的过程中，有可能就把我们的骨骼就拉断了。 啊、 哦，我们叫在生活中我们叫脆性骨折。 嗯， 这种脆性骨折呢，尤其对这个高龄的女性阿姨们啊，女性朋友们、患者们，她们往往呢表现特别突出。有一个打个喷嚏， 嗯， 打个喷嚏，或者咳一咳嗽，有可能就是一个胸椎的压缩性的骨折。 嗯， 啊。 所以 这有可能。 所以说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已经出现骨质疏松这样情况呢，我们说老年朋友我们就得特别注意，在运动的方式和运动的项目上我们都得有所注意。首先不能够一蹴而就，一下选择特别剧烈强度特别大的，咱们得慢慢来，先锻炼肌肉强度，能适应了之后咱们再一步一步加。再一个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像这种跑啊跳啊这种有可能对骨头有这种比较大压力的运动得避免。 这种跑跳啊，就是说这两个跑和跳这两个词说对于我们高龄老人就已经不适合了。 嗯。 但是这个跑和跳我们可以利用它的这种功效。你跑和跳不就是利用我们身体的重心重量，然后在落地的这一瞬间给地面一个压力，地面给我们身体一个反作用力。 嗯。 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做，老的时候切记不能做。 不能做。 怎么办？其实也能做。 啊。 现在这个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或者我们听众朋友啊，您现在可以站起来， 嗯， 站直了以后膝关节是直的， 嗯， 您就把脚跟提起来，然后往下落脚后跟 啊， 这么着蹲脚后跟，咚咚蹲这脚后跟，其实这种刺激对我们骨骼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刺激 啊， 这个不会造成骨折吧？ 嗯， 这不会造成骨折， 因为这个毕竟脚尖还在地面上呢，咱不可能抬特别的高， 对呀、啊， 嗯， 你没有腾空，你这个复合是很适宜的。其实你在抬脚跟落脚跟的过程中，你足底的肌肉、小腿的腓肠肌都是一个中高强度的一个练习、 嗯、 这个练习可以牵引我们的小腿的骨骼，这些小腿骨记住我们的长骨是特别容易骨折的、 嗯、 所谓的长骨就是我们的大腿骨、小腿、上肢、前臂和上臂、 嗯、 这些骨你看它很长嘛、 嗯、 这些长骨一旦骨质疏松以后，它所谓的长骨就是我们的大腿骨、小腿、上肢、前臂和上臂、 嗯、 这些骨，你看它很长嘛、 嗯、 这些长骨一旦骨质疏松以后，它最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哦、 所以说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这些骨头我们比较长的部位我们得注意保护、 嗯、 哈。 保护更多的保护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一种被动。 嗯， 积极的保护就是练我们的肌肉。 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听众朋友在问您哈、 嗯、 啊，有听众朋友在说是在运动之前需不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健康评估，因为这个朋友说了他除了有骨质疏松之外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于说是多种慢病于一身。 我们这个提问的朋友非常的睿智啊，因为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有很多的基础性的一些慢病、嗯、你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高血压、心脏病， 对、这个糖尿病等等等等啊。然后我们这些能不能运动，最好在您运动之前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门性的评估， 嗯， 心肺的这种功能的评估，然后还有我们骨质疏松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嗯， 是吧，我们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让我们的专业人员给您一个可操作的运动处方。如果您要是说我又太麻烦了我不愿意去， 嗯， 是吧，那好，那就是建议我们老年朋友们您就量力而行，叫自我监督。 嗯， 所以自我监督是什么呀，我今天出去走去了，第一心肺诶我感觉还舒服， 嗯， 更关键还有一个第二天睡醒来以后早上起来，哎呀不是又起不来了，浑身疼是吧，懒床，这就说明您的前一天运动过量了。 嗯，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就在运动完了以后你的膝关节有没有疼痛。 哦， 如果有疼痛说明你的运动量大或者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那就要找医生了、嗯、看医生了。 好、这说到这个运动量的把握哈、有听众朋友春暖花开就在问说，老伴儿呢最近在学太极拳，其实太极拳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里面跟大伙介绍过，算是一个比较适合老年朋友进行运动锻炼的一个运动方式。 对 但是他说了自家老伴儿学完太极拳之后啊，练完总是膝盖疼，然后呢这老伴儿是贴上膏药第二天还继续去学，想问问这样到底行不行，对于膝盖的伤害会不会特别的大。很多朋友都觉得运动完了之后如果不酸不疼是没有达到运动效果，这么运动量太小了，到底是不是这样。 您是两个问题，前半部分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 嗯、 就说打太极拳，我打太极拳也打了30年了 啊、 可以说您尤其是我们年老了以后我们才开始学习太极拳，太极拳它要求的是低架，也就是说属于蹲位半蹲位屈曲的，膝关节是屈曲位，膝关节屈曲的时候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要求它的负荷是很大的， 嗯， 尤其是髌骨，对髌骨面的压力是很大的，而恰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髌骨往往都出现软化了， 嗯， 这时候你以一个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这么一个给髌骨作用这么一个压力，它一定会出问题 啊、 轻者是疼痛，重者有可能就是关节肿胀，肿胀意味什么呀？有可能有积液。 嗯， 所以我劝我们这位阿姨啊，您能不能暂时先休息几天，这第一。第二，在今后在打的时候，您能不能高价？所以的高价就是膝关节不要屈的那么严那么狠 啊，别人蹲的比较低，您可以稍微站直点。 对，您的腿啊就是似屈非屈就可以了。 嗯， 更多的太极拳的最高境界是打的是意念而不是形，因为您呢是恰恰刚学，初学者往往就是照着葫芦画瓢。 嗯， 我们叫形，就是先这胳膊腿步数这个步伐先像，这叫形。而真正的打到高的境界的话，这个形为辅，意为主。 嗯，我们就说神形兼具。 对，形神兼具，形神兼备。 嗯， 对吧？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就说是我们这个量的问题。 对，练完了之后，是不是只有比如说肌肉出现酸疼或者出现这种不舒服的情况，才证明练到位了？ 错了，这又是一个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我们说是误区。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三岁之前你还可以这么玩。随着年长以后，这么玩是不容许的。 嗯， 说明你的强度有点大，体内的乳酸堆积有点多。 嗯， 然后这样一来呢，我们才有这种肌肉酸痛的一种刺激。 嗯， 而老年人的锻炼恰恰最忌讳的就是这种爆发式的。 嗯， 他这种往往有时候导致我们的心脏要出一些意外的状态，这种意外往往就是后果我们是不堪设想的。在这里我不说多说，大家都明白啊，您懂得。千万记住这个量一点点来，因为我们吃一个胖子也不是一口吃出来的。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这种运动员他们就是为了长肌肉，这个时候可以用这种比较大的重量啊什么的进行锻炼，乳酸第二天有酸疼的情况，可能有助于肌肉这种说撕裂之后的修复，而它变得更强大。 对对对， 这个时候是可以。但是咱们年纪大了，尤其是又有这种骨质疏松的朋友，咱就千万别这么玩命的。 没错，前面那个曹宇说的这个叫超量恢复。 嗯， 就是他是不断的突破自我的极限，就是突破一不断突破，最后达到我们人生中的就是更快更强更高这么一个突破，您的极限突破人类的这种运动的极限。 所以说这是年轻的时候咱们可以， 这叫竞技体育 年纪大了 而我们的群众体育是大家就是玩的高兴玩的嗨， 最重要的还得是玩的健康 啊。对，健康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哈。美妈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想问问平时怎么拉筋，像这个拉筋对于预防骨质疏松到底有没有好处。还有朋友在问说，奶奶骨质疏松到洗脚水的时候啊摔骨折了，到底应该怎么预防骨质疏松呢？咱们节目下半段来挨个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哎呀，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哎、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下面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牛国卫一起来学习一下三减三健当中如何 健康北京。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牛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骨质疏松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互动问题，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好的，牛主任，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好，先来回答一下美妈发来的问题。她说，主持人好，专家好，都说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想问问平时在家应该怎么来拉筋，这个筋到底指的是什么，拉筋对于我们的整个的骨骼健康甚至预防骨质疏松有帮助有好处吗？牛主任， 有好处。正像我们这个网友的这个网名一样，美妈， 嗯， 要想美就拉筋啊，要想健康也要撑筋， 嗯， 然后还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一节。 嗯， 其实这个刚才我的描述啊，正好是对我们肌肉的纤维的一个描述。 嗯， 其实这个筋，我们中医指的筋，我们常说的筋就指什么？肌肉、韧带 啊、 肌腱、血管、筋膜 都算筋， 这些都算筋，还有软骨 哦， 这都算筋啊。所以说您在抻筋的过程中，所谓的抻筋就是我们的关节过度的屈伸或者肌肉拉伸，沿着肌肉的轴向纵向的拉伸。 嗯， 我们肌肉要工作的时候，其实它是向心收缩，您这拉伸呢是沿着这个轴向向离型拉伸。 嗯， 这种拉伸如果你要经常的去拉伸我们的小腿，有很多中年的女性朋友们，她可能有萝卜腿。 嗯， 您呢就可以通过拉伸，能够让我们的腿部的外形变得特别的美。 嗯，又细又长。 哎，老年人拉筋更关键。老年人一拉筋以后，其实在抻拉的过程中，是不是对我们的血管神经都是一个 刺激？ 刺激也叫按摩。 嗯， 因为你肌肉中包裹的是血管神经嘛，你肌纤维在收缩和伸张的时候呢，你正好是对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血管和神经是一个，对于血管神经来说是一个外源性的一个力量进行按摩。 嗯， 这种按摩是一种良性的刺激，所以说抻筋能够让我们抻筋拔骨。 嗯， 筋长一寸寿延十年， 所以说这个话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嗯， 是完全正确。人的生命的长与短，更多的时候决定我们的管道，管道什么？就是我们的血管， 嗯， 好与坏。 好，继续看田庚的问题。他说， 嗯， 主持人好，专家好，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些症状呢？能让专家给介绍一下吗？牛主任， 这个骨质疏松在我们临床上表现的更多的是什么？就是腰背疼痛。 嗯， 腰背痛，不明原因的。 嗯， 尤其是老年人，如果腰背痛的话，可以说70%-80%的腰背痛的人都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 哦， 还有就是什么呀，更明显的一些老年人说，哎呦，老了是不是老缩呀？ 嗯， 就个儿 变矮了。 尤其呢是每年都有体检的这种朋友的啊， 嗯， 你就可以随着年龄，一般是六岁以后就特别明显。 原来1.6米，现在1.58米了。 啊，对，最狠的是我见过的缩过11公分的。 哦， 在我的临床上是一个我们的外交部的一个驻外的一个大使，因为我们阿姨， 嗯， 她当时的年龄呢是80岁， 哦， 11公分，我有点不相信， 一个拳头还差不多，还得多点儿。 对，所以当时的以后，她因为她的这个她是搞外交工作的嘛，嗯，所以她的气质啊，这个穿衣啊，各方面都特别好。哎，就但是说我缩了11公分，我不相信。后来慢慢了解才知道，她其实是。他这个人呢，他4岁的时候他就停经了。 嗯， 一般我们女同志是大约是在5岁前后。 对， 所以他停经呢很早。大家注意，我为什么提到这个词停经？因为停经以后，我们女同志的雌激素的保护就失去了，你的骨质会加速丢失。 嗯， 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其实比如说像个子突然这个年纪大了之后，一年比一年矮了，可能就是一个预警信号。再一个就是经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出现这种腰酸背疼的情况， 对， 也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 还有的发生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就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一个咳嗽都有可能肋骨骨折。 骨折，像这种骨折的情况估计出现了，大家伙一般都会去医院看，这时候能查出来。但是像这种腰酸背疼，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啊，总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现象，总觉得年纪大了之后腰酸背疼都是正常的，其实这可能就是给您发出的预警信号，就 是 告诉你， 对，这第一个信号，就说我的骨量已经丢失了，你得想办法赶快帮我，怎么办怎么办呢？运动，骨肉一家亲嘛。 上班的牛主任特别强调，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不仅能够帮助它这个代谢加快， 对， 同时还可以让我们补进去的这些钙质留在我们的身体内。 对，还有呢，您就是出去运动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嘛，大家出去运动的时候是不是有日光啊，有照射啊，这种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 维生素 D 的合成， 对，会合成了这个这种维生素 D 和骨钙的结合，才能够更好的沉积在我们的骨中。 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运动啊，对于预防骨质疏松、治疗骨质疏松都很有帮助，咱们下面是不是还是按照惯例来教大家伙怎么动，教几个比较简单有效的动作吧，牛主任？ 其实特别简单啊，你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坐在这里是在直播间，我们在做节目，您呢可能是坐在家里呢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车上在开车，其实完全可以。您现在就开始，我们来锻炼下肢的肌肉。两个脚呢放在地面上。然后你看，慢慢的抬我们的臀部，去慢慢抬，慢慢抬，不要把这个椅子坐实了。你两个手放在我们的大腿的前面。你可以放在大腿前面，你慢慢抬的同时，你可能够感觉到你的大腿的前面的肌肉 变紧了， 变紧了吧？同时开始发酸了。你要再站上30秒，可能你就哆嗦了。其实这个一哆嗦，你的骨骼不会哆嗦。一定是肌肉在哆嗦。肌肉在哆嗦，为什么哆嗦？强直性的工作。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这个叫静的坐位，静止性的蹲马步。你这个练习对于我们股四头肌的这个锻炼价值非常的高。而股四头肌恰恰能够牵拉的是哪块肌肉呢？哪块骨骼呢？正是我们的大腿骨。 大腿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比较长的骨头。 对。你牵拉它，给它产生浮点核，然后正点核往上积累。是吧？你牵拉它，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你可以这么着，还可以轻轻的动起来，就是上下 忽悠忽悠， 对，忽悠忽悠，上下一起伏，你就能够感觉到你的大腿肌肉开始发热发胀。这一热是什么感觉？骨骼肌工作了，它有一部分，第一要消耗我们的能量。一部分是以我们看到忽悠的这个动作叫机械能，还有一部分是以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所以您感觉到热，这一热血循环肯定要加快。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血液是什么？遇热则行，遇冷则凝。在这里通过这个原理呢，我也告诫我们经常久坐的老年朋友们，您久坐对您的身体不是一个健康的建设，而是一种慢性的伤害。 其实我们人体就是我们说跟河流是一样的，我们的所有的营养啊，我们的这些有用的物质怎么运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呢？其实都是通过我们整个的代谢循环它才能够运送过去。它循环的快了，它的运输效率自然就高了。 没错，就跟目前我们的生活水平生活品质为什么提高了，物流发达了嘛。你看海南岛的香蕉今天摘下来，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吃上了。这不就是物流吗？这个物流对于我们身体来就相当于血流。 所以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会加快我们的这个代谢，有用的这些物质呢也能运送的更快，也就是说后背我们的这些粮草先跟上，再加上运动对于我们这个骨骼的一个刺激吸引，又能让它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这骨质疏松自然就能够得到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了。 但是这期我们节目的宗旨是什么？要科学合理的运动。 好，那咱们刚才牛主任教完了下肢的运动，我也想帮大家伙问问，我们不能光动下肢啊，这上肢我们也想活动活动啊。 上肢的问题呢，在这里牛老师也卖个小关子啊，一反常态卖个小关子，请您呢关注我们明天晚上 微信公众账号 大家关注一下哈。 对，在那里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呢正确的怎样去锻炼上肢，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小方法。 嗯，相对我们说这种稍微用点劲儿，这个锻炼下肢，我们上肢的运动方法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比下肢，但是呢，其实也挺简单的。大家通过这个小视频一看就能学会。大家伙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微信推送当中，我们会给您推送这个小视频，大家伙看一看牛主任手把手教我们这个上肢运动。怎么才是既简单同时还有效，而且还得安全。 只要您按照我的视频中去做，我保证您三分钟之内我让您出汗。 好，那接下来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杨阿姨比较着急了，打来电话询问了一个问题。68岁了，杨阿姨，她说呢自己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身材啊偏瘦，每天呢都坚持举哑铃，两个手各拿3公斤的哑铃，每天两手各举8次，每天呢2到3组，练完之后总觉得颈椎特别的累不舒服，有的时候啊甚至有头晕的情况。他呢说因为有颈椎病，所以不知道这脖子特别累，颈椎特别累是什么情况，是跟练哑铃有关啊还是跟颈椎病有关。另外他还说了，练完这些动作之后啊第二天浑身酸疼，想问问这样还继不继续练，减量的话又担心起不到锻炼的效果。 我看到这个杨阿姨的这个发过来的文字啊，杨阿姨，首先呢，我要肯定您这个锻炼的这用哑铃3公斤的哑铃每天的锻炼，对于您来说是非常好。 嗯。 您有几个不利的一个因素，第一，您是糖尿病患者。 嗯。 是吧？糖尿病患者，我不知道您多少年了，通过您的年龄我来推算，应该不会少于3年。这一来，也就是说，由于糖尿病，我们的血管内皮应该受损了。这一来呢，整个身体我们都要考虑了。还有一个，您身材偏瘦，身材偏瘦的人往往就也预示着骨质疏松的比较严重的人啊，偏瘦的人，并且您这样的人就是一旦要是发生跌倒的话，更容易呢造成骨折。然后现在后面你看，您是每天举哑铃，然后举完了以后呢，是感觉到脖子特别累， 对，颈椎特别的累不舒服。 嗯，并且呢，您说您还是一个颈椎病啊，因为有颈椎病。首先，因为有颈椎病，您的颈椎病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应该是累积的时间比较长了。这样一来，由于颈椎病，你颈部的活动受限，或者心眼里呢，心里你不敢放松，不敢练，导致我们颈部的肌肉就有一种费用性的萎缩。 哦， 这种费用性的萎缩，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您，就是说您的颈部的肌肉的质量不高。 嗯。 还有您现在在举这哑铃，在这些哑铃呢，我没有看到您是怎么举，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也就是举的动作如果不对的话，也有可能 对 有这样的情况。 对。如果您的举的动作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您的举动的动作的不是很正确， 嗯， 导致呢你颈部的肌肉的负荷比较重，可能第二天你感觉到很累， 嗯， 是吧？第二种就是说呢，你的动作是正确的，就是我刚才前面说，动作虽然正确，但是你颈部的肌肉的质量太低， 嗯， 同样的负荷，你颈部的肌肉的反响太强烈， 哦，也就是说、 啊、这样的减量 强度太大， 对，你可以稍微减一点量。可以稍微减一点量，您再试一试。嗯、但是我想，如果您要今这么着练，我不知道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嗯， 这种第二天练完以后，浑身的酸痛，一般的我们是开始练的时候是这样。 嗯， 如果你要能够坚持10天以后， 嗯， 我们再长点说2周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肌肉酸痛的一种症状。 啊、嗯，如果持续出现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如果要你刚开始练，那您可以减量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嗯啊。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杨阿姨，其实刚才就是大家伙担心这个，如果肌肉没有这种酸胀的感觉、嗯、就担心锻炼不够。牛主任说了，年轻的时候咱们可能得突破极限，咱们可以这么练。咱都68岁了，其实年纪不算特别小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适可而止，不要练到让自己觉得有浑身又酸又疼的感觉。 我和那个我们的曹宇老师呢，曹宇呢是有点不同的啊，阿姨，他说您老了，您一点都不老啊，阿姨，您68岁，按国际的这个老年的分类，您还刚刚开始，您是属于老年队伍中的新兵，您很年轻， 年轻人， 您很年轻，年轻人啊，年轻人，所以说呢，您对生活一定有信心，也有这种情绪啊、嗯，继续练，如果您可以。把这哑铃的重量负重我们降低， 嗯， 改变动作， 嗯， 或者最好您能够有私教给您指导一下， 嗯， 啊，指导一下的话，这样的话你一定要练，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抻筋拔骨，筋长一寸，寿延10年， 嗯， 啊，您应该是108的， 好 啊，108件了，咱们。 所以说，杨阿姨坚持锻炼肯定是没错的，对于我们整个的骨骼啊、肌肉啊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您出现这个练完之后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能是这个量稍微有一点大。 对， 咱们可以从减量做起。如果咱们减量了之后依然有这个问题，那就可能是动作的问题了，可能动作做的不到位， 对对对对， 或者说做的这个姿势不 对，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这个时候，咱就找一专业人士， 对， 帮咱们辅导辅导，看看这个动作该怎么做呀？然后呢，这个动作适不适合您？好，继续来看，我们之前有这个直播平台上有人问说，奶奶骨质疏松到洗脚水的时候摔骨折了，应该怎么预防？牛主任，这摔了一跤直接摔骨折了，然后呢，如果想要预防的话，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比如说咱们分两个情况吧。第一个情况，可能摔完了之后啊，这时候还没法运动呢，因为还骨折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预防的方式吗？ 可以有。既然是奶奶，肯定是年龄就不小了， 嗯， 尤其是女性，我们前面说到了8岁的女性基本上是可以说叫100%的都骨质疏松。 嗯， 由于呢，你看她是在到洗脚水的时候摔了一下， 嗯， 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您的安全的注意事项没有尽到位。 嗯， 所以导致了老奶奶摔倒。这一摔倒以后，这个骨折应该是80%以上，我这词用的比较狠了，80%以上应该是股骨颈。 哦，股骨颈。还不是股骨头， 就是股骨头 啊，就 前面那一块 骨 颈最细的 啊， 这一块它是我们的在人类这个设计过程中，这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啊， 所以一骨折往往都是这一块。所以老奶奶骨折了以后，如果我们能够固定或者能够保守疗法，当然我们让骨科医生给我们看一下啊。如果你现在已经就是躺在床上， 就是在休养期间， 切记也要运动，怎么运动？躺在床上动，你可以勾勾脚，因为我们这一侧，你比如说假设啊，我们右侧摔伤了，是吧，右侧动不了，髋关节动不了了， 嗯， 但我的膝关节也可以轻轻的抽动股四头肌 啊， 然后踝关节可以动，脚趾关节可以动， 嗯， 你这些动一动都能够预防我们下肢的肌肉的萎缩， 嗯， 因为您这个年龄段躺10天跟年轻人躺10天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啊，所以说其实在休养的过程当中也得动，只是动的这个幅度我们相对来说小一些， 嗯，然后还有要加强健侧的锻炼，也就是另侧好腿、 嗯， 因为你躺在床上了，好腿完全可以做一些 抬举、 屈伸，嗯，是吧，都可以。 好， 嗯， 那这是养的过程当中，如果养好了呢， 嗯， 现在这骨头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过了比如说小半年了， 对， 已经可以下地活动了，那这个时候的锻炼就和普通人锻炼一样吗？还是说这个时候依然是因为有旧伤，所以得稍微更注意一些？ 一定要注意， 嗯 啊，健侧的锻炼，同时一定要注重患侧的锻炼。 嗯嗯嗯，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比如说对于他们来说比较适合的这个患侧，我们说他的锻炼方式也是像您刚才教的我们下肢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坐在凳子上稍微抬抬腿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吗？ 可以，躺在床上练，如果能够下到那个温泉的那个热水里面去 啊， 就是游泳 池里面，靠水的浮力， 对，靠水浮力把你的重量克服了以后你再锻炼是更好 啊。 如果没有这种条件，老奶奶您就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沙发上， 嗯， 都可以， 嗯， 活动除了我们的髋关节有小动作的小幅度的活动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活动， 嗯， 一如就是一个正常人一样。 好，但是这个锻炼的强度我们还是提醒一下，比如说如果已经有这种骨质疏松甚至骨折的朋友，咱们一定把这个强度自己把握一下。 对， 嗯，不能够这个我们说欲速则不达嘛，不能够追求这个锻炼效果咱就猛劲儿的练，一天不停的练。 没错，运动一定要讲究科学而又合理。 好，继续来看这个凤凰花说自己今年52岁了，平时呢特别喜欢遛弯，基本上每天都要走8000到10000步，想问问这个强度对于膝盖会不会有伤害？ 您这刚才我们看到听到的是62岁是吧？ 52岁 啊，52岁， 年轻人， 52岁，这是一个中年的朋友。 嗯， 中年的朋友呢，您现在我不知道您的体重，因为您刚才那个是没有看到您的体重。 对，没说体重。 如果我们的体重要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您每天走8000到10000步，如果您要一次性走完这个就有点多了 啊， 有点多了。 嗯， 我们一般的建议您8之内，您每天走8000到10000步，如果您要一次性走完这个就有点多了 啊， 有点多了。 嗯， 我们一般的建议您8000就行了 啊， 嗯，正常的我们是6000， 啊， 这个八千呢，就对于您来说就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多了， 过 嗯。但是如果是比如说累积起来，就像微信这个我们说计步一样，一天累积个10000步或者8000步。 如果您要是用这个微信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手环呀或者手机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啊，你达到10000步，因为为什么呢？差2000步呢？因为它的这个它不是很精准， 嗯， 它不是很精准，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差2000步， 稍微、 啊、 多一点没问题。 哎、对对对。 嗯，好，所以说其实对于体重比较胖的朋友，超重的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应该留心了，这个量的把握跟同这个年龄段可能同样情况但是体重比您轻的朋友来说、 嗯、 对于关节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好，没有办法继续和牛主任进行互动了，还有特别多朋友的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完，没关系，在节目之外呢，我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把您的问题提给牛主任，也希望牛主任在以后的时间多来我们的节目，多给大家伙来普及这个运动方面的知识。也再次感谢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请问牛主任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样的，大家伙在节目之外可以在小唐山医院继续找到您。 我现在目前呢，主要星期一到星期五主要是这个出这个咨询的专家门诊。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家伙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会和您说一说鱼刺卡喉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的健康小贴士，同时呢还会为您带来三减三件当中健康骨骼如何补钙的访谈节目，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轮廓，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我，目光似月色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记着你的脸色是我等你的执着，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